知道我也在寻找我理想的云朵高， 准备好起外套，在这里用背包将你心跳 Get ready， 梦想穿起你的衣角，未来要靠自己找， 不知道汗水在呼啸，深呼吸感觉微妙，做好准备要给你比一切都有能量的微笑， 我们时刻准备好，超越自己是我的目标，感受兴奋的味道， 重装上阵，为了要穿越战场，不顾一切去寻找追梦的路，才要我们奋力的向前跑，奋力的向前跑，带着飞腾的战场，不顾一切的寻找，奋力的向前跑。 当遇到困难时我不会逃跑的突破，但每一次我对着自己微笑， 不说的汗水是对自己的咆哮，身边的兄弟是我一直的骄傲， 我打破一切黎明前的黑暗，因为是你们才能让我彻底学会勇敢， 这次我重装上阵，在路上我就不会孤单， 不知道汗水在呼啸，深呼吸感觉微妙，做好准备要给你比一切都有能量的微笑，我们时刻准备准备好，超越自己是我的目标，感受兴奋的味道， 重装上阵，为了要 穿越战场，不顾一切去寻找追梦的路，才要我们奋力的向前跑，奋力的向前跑，带着飞腾的战场，不顾一切的寻找，奋力的向前跑。 That's right， 好，准备好，在这里收拾行李，就这一次 I'm getting ready， 年轻的个人只会想起那些从前，路上的我决定不用说再见，打破常规，为了你把出身才能露出来，突破所有阻碍，重装上阵，我们的 light， 跟着节奏，我是主演，这件事我们为自己的梦想表白，努力一直的往前走， 就快要找到，就快要找到，梦想变更那么大，往后继续不停靠，热血在咆哮， 在深夜里去把梦抓牢， 就快要找到。就快要找到 梦想变动那么大，温暖 继续不停靠，热血在咆哮， 我们正要发射， 重装上阵，为了要 穿越战场，不顾一切去寻找追梦的路，才要我们奋力的向前跑，奋力的向前跑，带着飞腾的战场，不顾一切寻找奋力的向前跑。 今天有你和我的昨天，风慢慢吹，吹干脸上的雨水，我走在那片晴天，把你再好好想一遍，我身边温暖的感觉没改变，再遥远再多遍，你的爱一直跟着我，在我的耳朵小声说你爱我， 你的心还留在铁灰色行箱里，我需要雨季后窗外空气，我拿着你握过的伞，想念你的熟悉，失去你的难过，这次我不会带着走，就沿着城市中我们曾牵手经过的每个街头，那些幻想，那些拥抱，让我们这份爱走到哪里都有阳光，我看着那片晴天，有你和我的昨天。

这个锁早点解锁，就当它才是你的归宿。放开一条生路，不要频频回顾，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让我逃不出。放开一条生路，别再执迷不悟，带走你的自由和我的祝福，离开，离开，自作茧自缚。 说一个人三十岁以后就再难交到朋友了，因为每个人都疲于奔命，新的壁垒也越筑越厚，难得的聚首在寒暄客套之后就会要散场。我们没有那么多闲暇时光来了解新认识的每一个人，没有勇气在新的朋友面前来卖傻出糗。沙宝亮和黄渤这两个人应该算得上是朋友吧，要不然怎么会一起唱这首歌？男人好难， 男人不浪漫，男人有时他有苦难言，哦，男人没有你想象强悍，男人不能靠纯种买单，

已被掏空。男生是应该温柔，还是该独立靠自己行走？世界对我们的期待那么多，不管坚强能够维持多久，总有疲惫的时候，可不可以允许脆弱？每次遇见要自己放弃的我，我总是听见你说勉强自己是幸福的。每次不见了渴望爱的念头，不管我会往哪走，我想这都是该改变的时候。拥抱身边的朋友，大家都有被羡慕的理由，却难免有各自的不安出没。爱上了一个人或者分手，不管充实过寂寞，我想我们会幸福的。每次遇见要自己放弃的我，我总是听见你说受点伤还是值得的。每次不见了相信爱的念头，会往哪走，我想这都是该改变的时候。我应该更开心做想做的事情，尽量少说不可以。我也许可以改变自己，不管未来有没有荣幸见你。每次遇见要自己放弃的我，我总是听见你说再等待一下是对的。每次浮现了相信爱的念头，不管我会往哪走，我想我都应该改变。想要遇见你的我， 当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把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自己哭了。

掌声，那一杯咖啡变得我身上都烦，不如泡一道想念他却干的样，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啊。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别找我麻烦。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别找我麻烦。 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别找我麻烦，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别找我麻烦。 需要我依靠的心跳，我想我很重要，关心一度没有回报，约好的人再也找不到。我想我乱了阵脚，想想你的每一秒，乱乱到无法思考，你有没有真心的微笑？别再说说而已，对我冷淡却又讨好，无计无力把我搞到快疯掉，耗尽全力没办法说我不需要，的说说而已，为什么我当成是宝，不断欺骗自己变得受不了，我想要逃，请给我最后的拥抱。趁我明白之还要把到底怎么爱你才有效，我完全乱了阵脚，想着你的每一秒，我感到无法思考，哦，给我你真心的微笑，哦，别再说说而已，对我冷淡却又讨好，无计无力把我搞得快疯掉，耗尽全力没办法说我不需要，你的说说而已，为什么我当成是宝，不断欺骗自己变

明月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明明一声不响，跟我们头上，把头往幸福的方向，连成各自流浪。我爱你啊，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没有人说谎啊，可世界会擦掉沉默的话。很爱你啊，也许我比眼泪一场好时光，我站在那年那有那一天，你不来我不来。 烧无情河也温暖了。

Say what you talking about matter? What why you dream about water? Why can't you just let it go? Just don't say no, baby, give me that mama. Say you must be dreaming. If you think I'll be so lonely, say you better stop dreaming. Let me tell you what we said then. If I drag you around, say here we go. You be like, is this really true? Say I don't know, can't tell you right now. Though you can still be my boo. It's just like something about you makes me feel oh so good. So just jump, go out the beat. There wouldn't stop if you could. 从999朵玫瑰到最新收入的14首歌曲的创作专辑两边，是一个十分大的跨越，让你感受到了我们生活的空间正在变得嘈杂，而他的音乐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来一种温暖与靠近。邰正宵，升华的爱情。 是因为太多灿烂让回忆繁星点点，是因为太多纪念让你变算你有天，你给的衷心祝福像一张精美卡片，并不是没有结果的爱恋都算谎言。是因为太多差异让感情慢慢磨灭，因为太多人来让心灵过于疲倦，我们都习惯善良不习惯说出感觉，爱不能只有倔强，也不能只有妥协，爱到懂自己也懂对方，为有奢望就捆绑了对方，是期将爱情升华成体谅，用成全去退让，眼里泛泪光，宁愿一生一晃温柔地洒向远方，你前往的路上努力将爱情升华成体谅，你冲淡了哀伤，拆了所有墙，天地才全开放，带着梦跑向阳光，张开手的悲伤长出翅膀，爱到懂懂对方，不能唯有奢望就捆绑了对方， 忽然想要解脱。当我们擦身而过那短短一秒钟，都明白什么都变了。一转身谁能把感慨抛在脑后，在时过境迁以后，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铭心过，过去了又改变什么？地球太有公转记住了，我不能活了，甚至真心希望你能幸福。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我不恨你了，甚至原谅没有曾经理由。当我了解不爱了，泪回忆都是散后。把感慨抛在脑后，在时过境迁以后，这段情就算曾经不曾铭心过，过去了又改变什么？用情爱念对我生了，希望你能幸福。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我不恨你了，甚至原谅你的曾经理由。当我了解不爱了，连回忆都是负荷。我不恨我了，甚至真心希望你幸福。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我不恨你了，甚至感谢只能不期而遇。当我从你眼中发现你是陌生人了，我也是陌生人了。

再次印上我的脸庞，再次印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无心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的欢喜。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这是你破碎的心，我的心却那么荒芜。 真是清冷，桌上放着一个煤气的咸味汽水，我在沙发上放着一首蔡琴，房间空荡，身心平静。都市的空巢青年疏于交往，需要音乐和电影，还有就是文字来打发那些闲暇的时光。好了，我是嘉伦，继续为你分享到的音乐来自于蔡琴的出塞曲，望你在漫长幽暗的时间里边得到一丝慰藉。 心中的大好河山，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谁说出塞歌